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17章，波澜潜伏。 叶寒又出国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周文涛端着电话匆匆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周文海的声音从电话另一头响起。 而且叶家那边好像出了挺严重的事儿。叶寒的叔叔叶武涉嫌犯罪被捕了。叶武被捕了？ 周文涛一愣，先前所经历的一幕幕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虽然对于叶武的被捕他并不意外，但一想到那人曾牵连进有关妖魔的事件中，周文涛便不由联想起了那名神秘的青发少女，以及那些身着深蓝色制服的能人异士们。抓捕叶武这件事应该和青羽他们有关吧？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周文涛踌躇着，自从他与叶寒经历了那噩梦般的事件后，他便每日心神不宁，不仅仅因为青羽的再次不告而别而惆怅，更因为此后每晚愈加频繁的梦，这让他的神经疲惫到了极点。 喂喂，文涛，你在听吗？ 周文海的声音将周文涛从走神中拉回。 我在听。 周文涛连忙回应着，抬头无意识地扫了眼四周，忽然察觉自己的周围有些奇怪的影子一闪而过。 那是什么？ 怎么了？ 没什么，我马上到家了，到时候再聊。 周文涛挂断了电话，心中忽然有些不安，他努力平稳着心神，一边注意着四周，一边加快了步伐。 有人在跟踪我，难道是妖魔？ 周文涛焦虑着，步伐也越来越快。所幸他很快回到了周家别墅，进了自己房间后甚至来不及放包，便赶紧窗帘一拉，倚在墙边观察着外面的动静。别墅外一片安静，半个人影都没有。 我的错觉吗？ 周文涛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了下来，他放下背包坐在床边。 这些日子以来的惊险经历让他心乱如麻，却无从排解。 直觉告诉他，这种妖魔鬼怪的事不能四处传播，而如今叶寒也离开了，他就更没有人可以商量了。 小瑶，如果我告诉你这些，你会相信我吗？关于我的经历，还有我身上发生的异样。 周文涛犹豫地站起身，褪下上衣，将背部照向桌上的镜子。 镜中的周文涛毫发无伤，几天前他替叶寒挡下的那道伤早已在不知不觉间自动痊愈，连半点疤痕都没有留下。 这种痊愈速度是怎么回事？我这样还能算是人类吗？ 情绪波动之下，剧烈的头痛顿时涌上周文涛的脑袋。恍惚中，他似乎看到了一只只似人非人的怪物在眼前闪过，一个褐肤黑发面目模糊的男人与一个形似江瑶的影子在眼前不断摇晃着。与此同时，梦境中那名不断出现的少女身影也在脑海中缓缓显现。 这些是什么？ 周文涛捂着头痛苦地跪倒在地上，断断续续的记忆碎片逐渐连接，在那一瞬间 某个埋藏在他心底已久的计划面终于浮出水面。高悬天际的血月卧在病榻的自己，以及出现在窗台上的那名美丽的青发少女。 青雨，你怎么来了？快下来，很危险的。 我来是要向你告别。 告别？你是要走了吗？ 我要回到我的世界，而你的世界也该回归正轨。 少女眼眸清澈而悲伤，青色的瞳孔中倒映着周文涛那张惊讶的脸庞。 文涛，忘了我吧。忘了青雨你？这怎么可能？你看，我手上正在画你的画像呢，还想作为礼物送给你。 少女望着周文涛手中的素描画像，悲伤与不舍在双眸中悄然流转，但很快这种情绪便被埋进了瞳孔深处。待到再次看向周文涛时，少女的眼中已经没有了犹豫。 谢谢你，文涛。 少女的双手轻轻拢上周文涛的肩膀，晶莹的泪水随着指尖亮起的法术光芒一点一滴落在周文涛的肩头。 虽然与你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曾救过我。好好活下去吧，再见了。 爸爸，手中的素描纸缓缓飘落在床底，冰冷的月光中， 周文涛就这么表情空洞地呆坐在病床上。 而那名青发少女的身影随着窗外的微风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青雨，我想起来了，在云丘山的事，还有…… 周文涛猛地抬起头，发疯似的爬向床边，在床底下摸索着什么。同样的房间，同样的位置，而那件遗留在当时的证据，此刻也理应存在在那里。周文涛的动作忽然停了下来，他慢慢抽出了那张掉落在床底下的素描纸，熟悉的笔触所描绘的，正是青雨那张温柔而美丽的脸庞。 周文涛呆呆地注视着那张素描画，震惊不已的他甚至都没注意到窗外那团窥视着他的妖影。随着阵阵异样的微风渐起，妖影转瞬不见，只剩下周文涛独自捧着画像，沉浸在被他所唤醒的记忆之中。 是吗？ 周文涛恢复记忆了。陆景怡听着电话那头的报告，手指轻轻点着桌面。 我知道了，这件事儿我会处理的。 挂了电话，陆景怡靠在椅背上沉默着，不知在想什么。 后勤部的电话。 宏愿的身影出现在陆景怡的身旁。 是的。 陆景怡轻轻叹了口气。 鬼门事件过后，后勤方面就曾悄悄给周文涛抹除记忆，却丝毫不见效果。非但如此，现在他连袁秋山的事儿都想起来了。 是对记忆抹除术产生免疫了吗？虽然这种情况极其罕见，但也不是不可能。 宏远思忖道。 说起来，当时周文涛从袁秋山重伤后好像恢复得很快。 陆景怡看着手中周文涛的资料慢慢说道。 似乎的确如此。怎么，你有在意的地方吗？ 陆景怡没有回答，只是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资料上周文涛的照片。等到他再次开口，却已转移了话题。 既然事情 已经到这种地步，也就不能这样放着他不管。陆静怡取下了脸上的单眼镜片，轻轻擦拭着。 而且以他和江瑶的关系，如果把他控制在我们手下，或许对江瑶也是个约束。 毕竟那小子虽然不服，但对朋友可是重情重义呢。 约束吗？如今的江瑶还有约束的价值吗？ 宏远摇了摇头，叹息道， 这次他在幽冥界不知道遭遇了什么，竟然搞得气脉尽断，如今别说他使用凶兽之力了， 连普通的式神都召唤不出来，实际已形同废人了，甚至理事会那边都打算放弃他了。 不被理事会那帮人觊觎，对他来说反倒是好事。陆静怡笑了笑，重新戴上了单片眼镜。而且虽然他此次侥幸获得了阎王的网开一面，但有些隐患一日不拔除终究不是办法呀。陆静怡说着，轻轻点了点桌面一角，一份秘密文档顿时腾空显现在两人面前。那是来自一份穆剑云的调查报告。 不招山、苍梧树，还有龙骨钥匙。 宏远沉吟着，很快他便在报告中发现了一处令人在意的地方。 此次出现的龙骨钥匙虽然是叶家从鬼市中所得，但其实在十年前龙骨钥匙便已在鬼市出现过。那十年前的龙骨钥匙到底是谁从鬼市买回？ 宏远的话语戛然而止，他的视线扫过一行行陈述，最后聚焦到报告最后那张照片之上。照片中是一名面貌儒雅的中年男子，而男子的年龄却已定格在十年前。 江淮，江瑶的继父。 宏远的脸上露出了震惊的神情。 江淮在十年前就得到了能穿越空间结界的龙骨钥匙，那当初他和江瑶进入不周山难道不是巧合？ 事情真是越来越有趣了呢。 陆静怡注视着男子的照片，深沉的眼眸中涌动着某种琢磨不透的意味。 鬼市吗？看来这丰都不得不去一次了。 阵阵微风笼罩着云雾缭绕的山顶，树影摇曳中一阵树叶踩踏的窸窣脆响穿透迷雾，由远及近，伴随着一抹妖异的赤红，一个高大的男子身影出现在了这片苍茫绝顶之上。 你果然在这儿。饕餮的声音打破了山顶的宁静，在他那赤色瞳孔的视线前方，一道纯白的男子身影正端坐在悬崖边缘，就这么面对着远方的群山一动不动。 事情已经偏离了我先前的预估，而且越来越不受控制。 饕餮说着慢慢走向人影。 这样的情况也是你早就预见的吗？白泽。 一成不变的纯白人影似乎微微一动，终于慢慢别过了头。银白的长衫、银色的长发、银白的瞳孔和睫毛，以及那有如天山初雪般纯净的面庞，只是这张美丽的脸庞上却并没有什么表情，而那双如湖水般平静的眼眸深处似乎透着某种无法形容的沧桑之感。 四妖体内的蚩尤破之一是狗，已经被他收了吗？ 白泽悠悠开了口。不止，加上他在元秋山收的吞贼，以他本身拥有的蚩尤主魂胎光，他已经收纳了蚩尤的一魂二魄。照这种趋势下去，即便他的身体修炼到了一定水平，我也……饕餮顿了顿，似乎有所顾虑，没有说下去。总而言之，他根本承受不住那些力量，一旦吸纳的蚩尤魂越来越多，他恐怕活不了多久，而我的计划也将遥遥无期。只要胎光在他体内，这种趋势就难以避免。白泽说道。 可要是强制剥离蚩尤魂，他还是会死。 进退两难嘛。但一个死人可不是我想要的。饕餮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眼中隐隐透出冰冷的寒光。这个人真的是能解开那个答案的钥匙吗？ 我的预言不会有错。 白泽轻轻摇了摇头。但我也只能预见到结果，其中的过程恐怕得需要你自己摸索。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活的每一天都在追寻那个答案。在我的心愿达成之前，我不允许他死。 饕餮说着，将视线投向翻滚的云海，山顶的寒风吹拂着他那赤色的发尖，而他脸上的神情也从先前的焦躁逐渐恢复成了近乎冷漠的平静。凛冽的寒风再次卷起树叶，纷纷扬扬，在几乎不可闻的悠悠叹息中，山顶再次只剩下那道纯白的身影，而那名红发男子则已在树林的暗影中渐行渐远，最终消失不见。 望春彼岸篇完，下一篇尸骨迷踪篇。